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了解天气情况。今天白天主要是以多云天气为主，湿度较大，体感有些闷热，傍晚到夜间有阵性降水天气，并可能伴有雷电和短时大风，外出请带上雨具，注意防范。具体的天气预报我们再来了解。今天中午多云见阴，偏南风2-3级，气温26到29摄氏度。今天下午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南转东风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再来重播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9摄氏度，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22摄氏度。以上内容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以下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节目内容。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这里是品味书香，每天晚上小马都会带来一本书。今天 做过几千期读书节目，有一个人的直播室，也有上万人的大礼堂，分享过很多在暗夜里绽放的故事，伤怀的，落寞的，欢笑的，悲凉的。从不曾想过我的新书会以怎样的方式呈现。4月22日下午4点，北京西单图书大厦2层，我的新书，我走了很远的路才来到你的面前，正主发布。我不知道那些曾在深夜里听过我声音的你在哪里，我们会不会相遇？我等着你。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啊！再一次强调，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听众朋友，您没有挑错台，没错，就是北京故事广播的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像往常一样，依旧是在11点到12点这一个小时时间当中啊，和大家来分享好书，感受世界。读书俱乐部节目永远成为所有爱书人的交流平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大家已经了解到了，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要分享这样的一本书，我走了很远的路才来到你的面前。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邀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也是很多朋友都熟悉的，应该特别说是所有的喜欢读书的人，或者是和书有关的啊，这样的应该叫圈里的人都非常熟悉的这位嘉宾，他就是小马哥。你好，小马哥。 读书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刘莎好，我是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品味书香的主持人小马，向电波那端的朋友打一声招呼。 哎，还是再一次强调，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读书俱乐部节目。 对， 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了我的 同行 对啊，中央其实离北京啊，咱们在地理位置上也非常的近， 是 中央台和北京台是吧？然后我也经常听到您的声音。 同样，我也是经常听你们的节目，而且你知道刘莎，我在2002年的时候曾经在北京台实习，那时候一心就想进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你老板，你们台长听我们节目吗？我估计有可能听。 但是我因为那个时候还不够好嘛，所以没有能够成为刘莎的同事。 谢谢小马哥给了我们台。特别是给了读书俱乐部节目啊这么高的一个评价，我代表我的所有的同事们感谢您了。那今天呢跟大家来分享这样的一本书，分享小马哥的这本作品啊，其实有很多的话想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一聊，但是我想小马哥没有经过你的允许，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邀请到了你的几位好友，他们都说是你的好友，也曾经都跟你一起合作过。我们来听一听啊，第一位您的好友是谁？ 哟， 汪兆谦汪老，您在线上吗？ 在。 汪老您好， 在讲话。 哎呦，出差你没告诉我。 我们今天呀，第一位邀请到的小马哥的朋友呢，就是汪兆谦汪老， 这是我的老师啊。 我差点说这是我的老板。我是汪老的粉丝。汪老呢，他曾经啊，出任过像当代呀，像很多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很多文艺爱好者或者是喜欢阅读的朋友都非常关注的那些 文学杂志的， 对，文学杂志的总编呀、主编啊等等的职务，所以。每一次我买书的时候，买当代的时候，我一看啊，上面有汪兆谦汪老这三个字，我就觉得哎，什么时候我能和在我的心里面跟神一样的人能接触？没有想到汪兆谦汪老，当时您的民国清流到我们台来做节目，对不对？ 对， 也上过我节目。 我知道，也上过你节目。 对， 所以汪老那是我是第一次见到您的真人是吧？ 是。 但是我听说您跟小马哥是好朋友。 哎呦， 是好朋友。我的民国清流七本书，小马都一一在书香给我这个做了节目。 对，汪老给我的印象就他特别的谦虚，然后特别的博学。你想，这个民国清流系列这一套七卷本啊，这么大部头的，汪老每天能保持6到8个小时的写作的时间。 而且我还知道汪老啊，为了能够保证自己的写作时间，他牺牲了，比如说他。只有在特定的时间才上网，才去浏览。 是。 然后呢，就是为了能够让自己把这个更充沛的精力啊，用在写作当中。而且汪老的《民国清流》啊，不仅是，其实原本我以为这样的一套书可能会有一些中青年或者是中老年的读者，但是没有想到很多年轻读者对汪老的书也特别的喜爱。汪老，您知道年轻人特别喜爱读您的书，其实我有一种特别熟悉的感觉，就跟我20-30年前读您的作品，读您编的杂志一样的感受。 谢谢。 汪老，今天特别忙，然后抽空跟小马哥在节目当中来交流啊，来聊一聊您跟小马哥的一些情况。那您是怎样看待小马哥这个人的？因为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要说他的这本书，在这本书当中，其实更多的是小马哥自己的好多的经历。那么，我们先来听一听。您作为一位文学大家了，您对小马哥的感受？ 哎呦，我都没好意思跟汪老说过我写的一本书，因为真的，汪老，我这个作品和汪老的作品真是没法比，那个等量、那个体量，真的是就没法比。 我都替你说完了。 不一样，不同领域，不一样。小马呢，是一个首先是一个很博学的人，很博学。我跟他做节目的时候呢，按理说。民国时期嘛，它是一个比较遥远时期的一些这个文化人和他们的作品，但跟小马做节目的时候，很方便，因为我讲的什么地方，他马上就能够回应，所以他是一个很博学的。另外一个，他很热情，啊，这个按理说，他也是很忙了，啊，但是每次去呢，还谈了一些书外的事情，啊，交流交流生活呀，交流交流一些这个对某些事情的看法呀。 嗯，因为我把汪老当作我的老师。 另外也是气质也很好。本来有一次我的一个新闻发布会是由小马来主持的，我们让小马来主持，但是因为后来我正好需要到医院去看病，那次就没有组织，没有啊，没有这个开成那次会。小马是个很好的人， 所以他出书了，您这么忙也一定要百忙当中抽空来连线，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您的感受，是不是？ 是应该的。 汪老，您最近一段时间特别忙，忙什么？ 我现在正在写一部从1901年到现在的诺贝尔文学文学奖获得者，写他们重新诠释这些人物和这些作品，和他们的作品，大概有40几万字。现在我就在这个出版社里，正在研究，最后看看怎么出版，争取早一点面试，到时候我再请 你们二位给我做节目啊。 哎呀，太好了。 但是汪老您给您自己挖一坑，您看您的这个新书如果面试的话，您第一次您这个首次做节目，您是来我这儿呢，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读书俱乐部节目，还是去小马哥那儿呢？您是先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读书俱乐部，还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品味书香呢？ 这难为汪老了。汪老您就说吧，是在这个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读书俱乐部，因为这个节目它在上午，哎，如果我那个节目是在晚上，您先做完这档节目， 对对对， 再做我那档节目， 选流沙呗，选流沙。 好，汪老，我们的连线就要结束了，对小马哥的祝福您还有没有呢？嗯， 希望小马这部书大卖。 嗯， 是一部品质很好的书，王大麦， 谢谢谢谢汪老，谢谢汪老， 谢谢汪老， 好， 再见， 好，再见，汪老， 再见，再见，再见， 你看老先生，这是像我的老师。 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彭麦， 我是钱文忠，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海。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有故事的人 听有故事的广播，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在北京上空，他每晚带着一本书走进直播室，在喧嚣落定之后，倦意袭来之前， 你好，我是小马。 一本书，一位朋友， 分享书里故事，品味书外人生。 无论风霜雨雪，无论假日还是平时，现在打开小马阅读圈，和他一起品味书香。 今天我带来的这本书来自于著名作家贾平凹。 也许明天我们还要为生活奔波，但并不妨碍在这一刻给思想给一次饕餮，一次饕餮。 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来分享我走了很远的路才来到你的面前。今天我们邀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啊，小马哥，和大家一起来聊聊他的书。 嗯， 刚才在聊书之前已经聊了你的朋友了，对吧？ 是 王兆谦，汪老。 是，这是我的老师，不能说是朋友。 那不行，我不能听你的，我得听汪老的。在昨天晚上的时候，我跟汪老通电话的时候，我问汪老，我说汪老，小马哥明天到我节目当中，来说他的书，您愿意聊几句吗？汪老说，哎呀，小马他是我特别好的朋友，我当然愿意了。然后汪老还把他今天的全部的日程都跟我说一下，他说他今天上午的时候要去哪儿，然后中间还要做什么，跟我特别说说流沙，我在什么地方能够有比较安静的这样的一个小段的时间，然后呢能够跟小马哥聊一聊，能把我的感受带给读者。其实通过汪老这么细致的安排，我就能够感受到你们之间的情谊了。所以汪老跟我讲你们是朋友，我虽然给你们俩挖了坑了，但是我也挖出来了。汪老第一个新书就要到我们读书俱乐部来上。 哎，其实听众朋友可能不知道，昨天晚上我跟流沙联系的时候已经快11点了啊。所以你想，你在跟汪老对接那个时间，然后再调整今天，因为我是临时跟流沙说，我干脆明天早上来上节目吧。我其实是给流沙挖了坑。哎，可见就是我们这种媒体人其实是非常辛苦的啊。所以就是无论多晚，我们都要尽量的抽出时间把第二天的工作都准备充分了，才能够更好的为大家来奉献一期期的节目。 哎， 我特别能够理解。 所以可见小马哥跟汪兆谦汪老的关系有多好了吧。你看他说的是他特别能够理解媒体人，但实际上告诉我们大家他们两个人的关系有多铁。在小马哥的经历当中啊，其实在这本书当中也有很多的描写。小马哥你知道吗，很多的人啊因为和你做节目然后就成为了你的朋友。可能像汪兆谦汪老这样的呢，你们能够接触很多，但也有可能你们只有一面之缘的很多的人，他们说 还有吗？ 当然还有。 哦，今天你还就是连线不只是汪兆谦汪老一个人，还有其他人。 我想这里面啊有你们之间彼此特别熟悉的，但是也有他们通过声音特别熟悉您的，或者还有跟您有过工作。我今天说过啊，在节目开始就说过，都是和您有过工作接触的人。那下一位连线的嘉宾已经在线上了。你好，刘颖。 主持人好。 刘颖。 啊，对，小马哥啊，我记得您，但是呢，我不知道您还记得我吗？ 我说两个字，猫猫，你记得吗？ 去旅行， 这要说起来， 是不是关于 对 去旅行？我就记得刘颖这个名字。哎、 对对，那应该是三年多前，我和您一起坐在演播室里，然后分享我当时写的一本书《带上妈妈去看世界》啊。就是跟您一起做了这期节目之后呢，我觉得我就认识了您，然后也特别关注您，而且呢，尤其是您那个特别像传奇一样的经历啊，我特别有感触。 谢谢谢谢刘颖，哎呀，我觉得好像你看一晃几年过去了，实际上就这些年我们再没有见过面。但是 对， 你也一次工作的机缘，电波就这么神奇，真的是啊。 对对对，但是其实我在上个月就知道您的书出版了。 哦， 我呢已经买了一本儿。 哟， 那个， 谢谢谢谢刘颖， 应该的，我特别高兴了。 刘颖，我觉得不论你还是小马哥，在我的心里都是传奇。当年你用了10年的时间带上妈妈，应该说走遍全球啊，虽然这个地球上还有一些地方你们没有，比如南极洲和北极你们没有去过，但是这样的10年的坚持在我心中是个传奇。而刚才你也特别说到小马哥的经历，他也一样是很多朋友的传奇，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传奇。 没错没错，另外我觉得呢，我也特别想跟小马哥说一下我看了这本书之后的一个，就是一个和别人不太一样的感受啊。因为当时呢是三年多前，我是通过微博的一条私信跟您联系，然后几天之后呢您就给我回电话，我就到您的演播室来一起分享了我的这本书。其实呢在这之前我是完全不认识小马哥的，所以这件事之后呢我是特别感动，也特别感激您。然后因为对您的关注之后呢，我了解到您这个经历，这之后我才明白，正是因为您自己经历的不易，所以呢您才会更愿意对陌生人伸出特别友善的手，就像您自己说的，来到你的面前握住你的手，愿意听我们的故事。所以呢其实我特别希望啊，有越来越多像小马哥这样的人能在我们的身边，这样的话呢就能帮助那些也在路上的人不用再走更远的路，或者说能让他们在特别艰难的时候感受到来自于身边的温暖。我其实还特别想跟小马哥在最后说一句话啊，就是我觉得您在书里面说我走了很远的路来到您的身边，那么我们作为一个读者啊，我也想对您说，您走的每一步都算数。 也就是我太谢谢了、哎呀，刘颖说的太让我感动了，真的，他就是其实他我知道他肯定是非常认真的读了我这个书，然后知道我的这个生活经历啊，然后体会到每一个字背后的深意。这就是一个我就是一个普通人，就是这样一步步的成长，就这个过程当中肯定每一个人的这种成长的路上都会经历很多的艰难呀、曲折呀，但是他说了每一步路都算数，每一滴汗水都值得。真的， 对， 刘颖当年啊，他的书带上妈妈去看世界是三年前在我们读书俱乐部节目播出的，但是刘颖的那期节目并不是咱们俩合作的，你是和我们的搭档和我们同事一起合作的，对不对，刘颖？ 对对对对对， 但是 没错是这样。 但是我也知道啊，当年你的这本书也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先不说各种各样的奖项吧，我也知道当年你的书是三联出版社的年度好书，对不对？ 对对是这样，谢谢大家，还 真棒啊，向你学习啊。 然后 我向小马学习， 然后我特别能够感受啊，当年刘颖你是带上妈妈去看世界，一步一步的啊，在这个地球上行走。那么小马哥和你有同样的主题，他也是走了很远的路才来到你面前。 对对，我觉得其实这本书一方面可以说是小马哥个人的一种经历，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小马哥为很多还在路上的人写出了他们的心声，所以我想这本书面世之后，被很多人拿到这本书之后，会引起他们的共鸣，一定会让他们很有感动，很受感触，也受到鼓励。 刘颖，我也知道你现在正在写新书。 啊，对，啊，谢谢关注。 对于刘颖来说，也面临着一个问题：是先上读书俱乐部呢，还是先上品味书香？刘莎特别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你一定告诉他，好吧？告诉他一个满意的答案。 好的，好的。我一定是特别开心的，能上两位的节目啊！对我来说，这是特别荣幸的一件事儿。嗯， 得有先有后。你就先说吧，上流沙的读书俱乐部。 算了，就成读书俱乐部了。 刘洋，你知道我刚要说女生何苦为难女生，你就给了我一特别满的答案。谢谢刘洋，同时也希望你的新作能够早日面世，然后能够再一次跟小马哥能够见面。 谢谢 你们不仅有 好的 一面之缘，还有接下来的两面、三面、四面。 太好了， 是是是，好，特别期待。 好，再见，刘洋，也感谢你的连线，再见。 谢谢刘 洋，再见，再见， 小马哥。 哎呀，真感动！ 你的朋友遍天下。 哎呀，我真觉得刘莎太不容易了，就是做节目你会做得这么认真啊。 那是咱们俩的本职工作，这 是 咱们俩的职业操守。 是职业操守，但是说实话啊，因为读书节目确实不太好做，而且呢，读书节目能做得很活，让听众喜爱，这也是我们就是做读书节目的一直都在探索的。而且实话实说啊，可能听众朋友并不知道，在一个电台里，这个读书节目一定不是收听率最好的那些节目，因为大家很多人喜欢听广播的话，都喜欢听减压的节目，比如说段子类的呀，搞笑的节目。节目啊，等等，音乐节目啊，等等，这种读书节目，它相对来说对大家还是有点距离，因为可能大家很忙的时候打开收音机听一听，大家可能就是减减压就行了，伴随一下就行了。但是它跟着你，如果还思考，还在想问题，这个过程其实对大家来说挺难的。所以读书节目能做的活泛太不容易了。 这是应该的。其实我也特别体谅读者啊，我觉得。不论是小马哥你的节目也好啊，还是我们读书俱乐部节目，我们更希望呢能够带领读者啊，首先我们一定要推荐好书给大家，然后我们带领读者能够把这本好书当中的精华我们能够吸收，我们能够变成更好的我们自己。我想这是我们两个节目共同的心愿。 没错没错啊。 而在这本书当中，我走了很远的路才来到你的面前，其实就跟大家分享了小马哥的这些变成更好的自己的经历。刚才不论是汪兆谦汪老和大家分享的内容，还是刘颖啊，还是那本书当中的猫猫啊，和大家来分享的这些内容，其实在这本书当中都有记录，是不是？ 对，在这本书当中，我写到我个人的成长，从故乡新疆来到北京，从一个汽车修理工成长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这个过程，大家可能觉得，这不过就是一个人的成长的故事，但是对于我来说，这个过程就显得特别的漫长和特别艰难，因为每一个人的起点不一样。比如说，我和刘莎坐在一起，那我知道，像北京电台的很多优秀的主持人，像刘莎这样啊，他们都是从专业的院校，可能一步一步进入，电台这样的工作的殿堂。对我来说，这就像一个殿堂一样。但是我呢，因为我从小父母就去世，我是跟着哥哥姐姐一起成长，所以我十几岁呢，就不得不要自己挑起自己生活的重担。我是在16岁那年，就是初中还没有毕业，我们那个修车的单位，就是运输公司，他就通过那个大喇叭告诉大家说，我们要为了解决那个父母双亡的孩子，他们家里的这个生活的情况，就这个照顾这些孩子们能够招工，给他们一份工作，有了工作就有一份收入，你就能养活自己，慢慢的就成长。我16岁，对。我印象特别深，那年就是因为我是初三的上学期嘛，大概11月份左右，我就路过我们镇上的那个大喇叭，听到我们公司的那个招工的消息以后，我就赶紧冒着大雪跑到校长的办公室里，我敲开，就战战兢兢地敲开那个门，我就告诉校长，我说校长，我想辍学了，我想出去工作。校长虽然也很不舍，但是他也知道就是你们家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因为都是一个石油大院的嘛，他也很清楚，他就勉强同意了。后来当我离开校长室的时候，我远远看到一个就是对我最好的一个老师，他一直对我期待特别高，是个化学老师，他是个南方男人，戴着厚厚的眼镜，我远远的看到他，我头也不敢抬，我就赶紧拔腿就跑，因为我觉得我要是再抬一下，我可能就不想再去工作了。 刚才大家听到了小马哥谈到他的这样的经历啊，在书中呢其实有非常详细的啊文字做了描写。看小马哥的这本书呢，我会跟着小马哥一起体会那一段可能大家觉得并不是很漫长的路，但是身在其中的人觉得每一天都无比的煎熬的那段时光。我也会跟着小马哥一起成长，为小马哥的每一步的成就感到高兴。这就是一本啊让人有笑也有泪的书，而更多的时候呢是在你哭过然后有成长，有更加美好的明天。 谢谢刘莎。 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分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我的同行啊小马哥的新书《我走了很远的路才来到你的面前》。在音乐和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

那些曾在深夜里听过我声音的你在哪里？我们会不会相遇？我等着你。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刘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来分享这样的一本书，名字叫做我走了很远的路才来到你的面前。这是一本有笑也有泪的书，但是更多的是能带给年轻人很多的启迪。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这本书的作者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著名主持人小马哥来到节目当中啊，和大家来分享他的新作。小马哥，你这样的一本书啊，给很多朋友以震撼的这样的一种感受，你当时有没有想到啊？你当时觉得很难过的这个日子，别人觉得太震撼了。 哎呦，真是我，这是说实话，就是我写作这本书的过程当中，我完全没有想过，就这本书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啊？大家读后会有怎样的一些感触？这是完全不敢想的，因为我总觉得，就是我们读了越多的书，越多的东西之后，就越觉得自己的这个文字真是不能看啊！真的，我有特别大的这个体会，就是我们每天做读书节目。可能不是每一本书你都能读完，但是每一本书你都摸过，然后了解过相关的一些内容，大致和书里的这个主人公对话过，或者说通过这样的方式和编辑或者作者对话过。但是这个读书和写作本身啊，说实话离得还是一个挺远的一个距离。 但是小马哥，在看你的这本书的过程当中，其实我特别深的感受到了你的坦诚，你能够把自己如此的赤裸裸的呈现在广大的读者面前啊，这并不是每一个普通人都能够做到的。比如你的一位好朋友，他就跟我说他在节目当中啊要来和你聊一聊。那接下来我想跟大家来分享的这位连线的嘉宾，其实很多朋友都特别熟悉。那么他是全民阅读优秀推广机构的推广人，他还是很多朋友都熟悉的我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的一位老嘉宾啊。说的老呢，并不是他年龄老，而他资格特别老，他经验特别丰富。他呢就是北发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启航先生。启航你好，在线上吗？ 在呢， 启航老师 好，小马， 哎呀，真是老朋友啊！ 启航，你刚刚下了一场直播，就奔赴我们的连线，来， 必须的， 你是冲着读书俱乐部来的呢，还是冲着小马哥来的呢？ 都是我的老东家。我那天小马哥那个在书市，那天那个有也是有一个新书的。不能推介会，应该叫推介会， 对 分享会。然后头一天头两天的时候，小马兄给我打电话说，能不能说特别的，就是说不能不能帮我这个串一下场啊，主持一下啊。我当时就完全不敢相信，哇，这么大的一个咖，好家伙，让我来这个来给他主持，何德何能啊！ 哎呀，别，启 航，你是给他挖坑呢，还是给他挖坑呢，还是给他挖坑呢？在我心目当中啊， 你的咖更大， 你的主持功力可比我们都好多了。 对， 那就拉倒吧。哎呦，这是一大坑。 而且你不仅能主持，你还唱得好。 哎，唱反正倒是啊，这是我一特色啊。然后呢，那天呢特别惭愧是什么呢？就是之前有一个活动，有一个爱阅读爱跑步的活动啊，是我那儿搞的。搞完之后呢，然后他要跑到这个直播现场的另外一个，可能得就是跑过来也得跑个三五分钟这么一个地儿，去发令。然后我就问小马兄，我说小马兄啊，我要过去，我估计十点你开我就主持不了了。我说要不我就不过去了。我跟人说，哎，小马兄的那个小马哥的这个厚道，就在这个里边就淋漓尽致的表现出来了。他说不，你去，你一定要去，你这个你别管，我再待会儿。我说你再待会儿，底下好多这个观众，好多现场读者等着呢，没事你去吧。然后我就去了。我去了之后呢，然后那边又得等他们那个跑步的那些人啊，得都到了之后才能鸣枪。我就一直等着，不停的看手机，看到十几分钟的时候，因为他十点开嘛，小马兄这个十点开，我看到十点十几的时候，这人刚凑齐，然后我匆匆的摁响了那个发令的那个笛儿之后，我就往回跑，我就夸夸夸夸跑， 跑来就一身汗， 跑了一身汗，我一看小马兄已经开了，然后我就惭愧的无地自容，我就坐在底下很沮丧。这时候我把手机拿出来，我一看小马兄之前给我发了个微信，哎，就是说我等你，哎呦，当时就是。 我媳妇儿当年啊谈朋友的时候，我发都没让我这么感动过，你知道吧？ 后来等不及了，我就自己上了。 是是是是是是，哎呀，真是这个小马哥出书，我太高兴，特别高兴。 嗯、哎呀。谢谢启航老师，启航老师他就是一个特别和我们都特别喜欢的那种嘉宾，为什么呢？你给他一个话头，你自己就不用担心了。 启航老师特厚道， 对，特别厚道，真是人特别好、嗯、啊。 这是在从另外一个角度批评我话密是吗？ 哎，别的，我们对您放心啊。 那要这样的话，我决定今天我检讨了，我就什么也不说了。 哎， 那启航老师，您的意思就是说，关于小马哥后面的评价，您都是用唱来说的是吧？那我们来听一听启航老师的歌声。对于小马哥还有小马的这本书的祝福是什么？是哪一句歌词？ 哎呦，不，这个歌词不敢说，但是我确确实实跟小马兄当时有一个约定。 嗯， 他在这本书还没完全出来还没上市的时候、嗯、小马兄让我看了一个片段，让我看了一个封面，然后我就说、嗯、我说哎呦，我说小马兄啊，我说我有一个想法，我说当然有我高攀了，就是我特想给这本书写一首歌，因为本身我是搞音乐的嘛，原来、 嗯、对、 啊、我特想写一首歌，因为我觉得那里边的一些心境跟我的心境其实是很相似的，我能完全能够理解。但是呢，就是创作这个事儿吧，它不是说我一使劲它就能出来的啊。它跟我们日常所干的一事儿，说我一使劲我就能多吃两碗饭。它 重点是您有没有使劲？ 我使劲了， 使劲了，我这还真使劲了。对，前两天我们在一起，他还跟我说，启航老师还说到这个事儿，哎，谢谢启航老师，真是、 哎。没有没有。不，这咱仨到一块儿，有时候没法聊天。你说刚才我这个导播老师把这个一切进去之后，我在这听，我说哟，难道这是小马哥的主场吗？啊，小马哥说了半天，然后刘沙老师跳出来，我说哦，还是刘沙老师的主场。 所以 这抢话说半，你说 接下来您定要用唱的来给小马哥的祝福，我们来听听这唱是什么？ 哇， 真的， 真的， 必须 得唱，嗯。 那好，这样吧。就是我在好多年前我曾经出过一个集子，那个集子里有一首歌叫家乡、嗯、家乡里有副歌有是这么唱的，说天是我的房，地是我的床，我走在路上路很长，我就唱那么几句，就作为我送给小马哥的这个啊。 谢谢 嗯， 天是我的房啊，地是我的床，我走在路上，路还很长，天是我的房，地是我的床，我走在路上，路很长，小马哥的路很长、嗯、 真好真好， 走吧 启航。我觉得你给他的是最美好的祝福。小马哥在书中写道啊，他从戈壁滩来到了北京，他来到了一个很远的地方，走了很远的路，但是在你的歌声当中，我知道他的路还会更长，他的天地还更加的宽广、嗯、谢谢启航的祝福，再见。 谢谢启航老师、 好，再见。 谢谢。 哎呀，好羡慕你啊，小马有这么多的好朋友。 嗯，真是太感人了。其实我最感谢的还是刘莎，你看你这么短的时间之内能够连线到这些，因为他们都挺忙的嘛，是吧？啊，我也知道。嗯，而且这三位，说实话，刘颖，如果你不是今天提醒了我一句，就这样子说旅行或者带妈妈啊去旅行，我可能就突然就，因为我每天采访嘉宾嘛，每天都采，每年大概都采300多位，那几年下来大概是几千位有了，所以突然我就这个短路了。但是我刚才听到人家刘颖给我的祝福，我真特别的感动。包括像启航老师那么忙啊，然后我一给他打一个电话，我说我们节目需要你，他就来给我做嘉宾啊。因为他本身也读过很多的书啊，尤其是他也身处在出版圈里啊，对这个整个的出版圈的情况，对书的了解非常多啊。包括像汪兆谦老师，那这就是大家了，是吧？啊，人家从人民文学的这个副编审啊，做到这样级别的，那说明他的这个文学的造诣是很深的啊。他这些年又笔耕不辍，一本一本的出书，像一套7卷本、几百万字的这样 样的书呈现在我们面前，那我们这种小作品真是就不敢和别人去对话。所以你看，你今天帮我连线到这些嘉宾，真的我特别的感谢你。 你有没有想到，正是你书中的那些特别真挚的情感啊，才能够感动这些人，不管他们有没有看过你的书，他们或许是听过你的声音，或许是和你接触过，但是你的真性情啊，是特别能够为你怎么着，那叫涨粉的。 不敢这么说，谢谢流沙，应该是 好，莎士比亚带领的文学家方阵走过去了，紧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中国古代诗人方阵，我们惊喜地看到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著名诗人。诗人方阵后面的是思想家方阵。哦，等等，那谁呀？哦，那不是孔子和老子吗？是他们，就是他们。他们携手走来，正在接受时间和人民的检阅。 读书俱乐部，思想运动会。 读书俱乐部。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江湖在说书人的嘴里，在凡人的想象里，沧海高山，云雾缭绕。而书里的江湖可能是西汉时的监狱，宋朝荒野的小店，19世纪阿根廷乡下酒吧，上世纪90年代香港的奶茶店，味道诡异，仍有余香。每晚9点，繁华落尽之后，卷一袭来之前，品味书香，陪你在书中最华丽的江湖闯荡。 还是那句老话，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了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著名主持人、品味书香的小马哥，和大家来分享他的新书《我走了很远的路才来到你的面前》。前面其实已经提到过很多次了，这本书当中写了很多小马哥的经历。那关于这本书当中的内容，当然还有很多很多，我们一集的节目当中啊，可能不能够完全跟大家分享，但是我觉得有一个重点一定要来说一说。小马哥当时为什么要写这样的一本书？ 其实说实话，写这本书的这个过程对我来说，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我的这些生活的经历，它很长一段时间是压在我心头的一块巨石。我不知道流沙，我这么说你是不是能够理解？就是实际上像我们这种心事比较重的，就是这种孩子成长起来的人呢，就是说，这些它就像心里的一个结，我把它记录下来，算是对过去生活的一种总结和记录。从此我就可以轻装上阵，走自己的下半程。 为什么你说你心上就跟压着一块大石头，而我在书中看到的你是一个勇往直前的男子汉呢？咱们俩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大的反差呢？ 实际上这种所有的这种勇往直前，说实话都是就是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当中，你知道你就没有办法选择，你没有回头路可走。 那你说你这心里得有装了多少石头，都已经摸着石头过河了。整个这条河的桥原来是你的石头。 真是啊，就是说实际上很多时候你看到有一个人他勇往直前走，是因为他没有退路。像我从故乡新疆，我是抛弃了我所谓的铁饭碗的工作，那个修车的工作，你们别看不起眼，但是他是那个整个我们那个单位大家很羡慕的一个工作，就是他是一个铁饭碗。对于我父母那一代人啊，像我父母他们去世很早，然后像我周边的那些叔叔阿姨，他们看着我长大啊，都像自己的孩子一样，他们觉得我放弃了这个铁饭碗的工作，对他们来说都是不可想象的。包括我的师父，当年老张师父，老张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让我觉得特别绝望的话，他说每一个人都像是生活这个如来佛手掌那个孙悟空，你再怎么跳你也跳不出去。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石油工人、修车工，他都是从年轻的时候有梦想走过来的。为什么大家都没有走出这片土地？是因为外面的世界充满了未知，未知就是不安，就是动荡， 就会有种种的波折出现。他说你怎么会选择，你怎么敢于去选择那种波折呢？在这个单位，尽管你可能不喜欢这个工作，尽管你可能觉得这个修车它不是你的理想所在啊，但是它能给你一个旱涝保收的这种收入。当年我们特别想这个东西，就铁饭碗带给你的这种稳定感啊。但是我就想，我已经那年我已经26岁了，如果我的人生不另起一行重新书写的话，我可能再也没有机会就是来实现心里这个小小的梦想。我为什么就不能打破自己所谓既定的这种生活，或者在我眼中毫无波澜的这种生活？我为什么就不可以走出去，去通过努力去实现自己的梦想，尽管有可能实现不了，因为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能够实现所以呢，那我想我已经26岁，如果不去努力一次的话，我这一生可能也就和我身边的师父工友一样，在这里成家，在这里繁衍生息下去啊，按部就班的上班下班，过着毫无波澜的生活。当然我不觉得那样的生活不好，是因为我的师父们，我们一代一代人都那样过，而且乐此不疲，生生不息。但是我觉得我自己有了这样一个小小的梦想，它就成了一个不安分的种子一样，它一直在催促着我朝着那个方向走下去。在这样的时候，我觉得给我影响最大的就是听广播和看书。当时我看到的就是，比如说我经常提起现在就是汪国真的热爱生命。其实我们都做读书节目都知道啊，如今很多的诗人都不觉得汪国真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诗人，觉得他写的是哲思短语或者是哲理短句，就是他写的那不是诗。但对于一个个体的生命来说，当我们读到这样的文字，它和我的个体经历产生了一种共鸣，让我深切地体会到，从这样的文字背后体会到，我只要热爱生命啊，一切都会在意料中。所以我这么多年每一次艰难的时候，我都会想起在故乡漆黑的夜里读到。 我一定要插一句，我和你一样，我也喜欢汪国真。 嗯， 我想每一个年轻人啊，或者说每一个正在从小朋友啊、往青年发展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大家都会或多或少喜欢一些诗人。 嗯， 而应该说是他们的诗或多或少都能像小马哥你的文字，我走了很远的路才来到你面前一样，能够打动人的心。 嗯， 因为那里面有很多我们自己的切身感受。 是， 除了刚才你说的汪国真以外，你记得吗？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哦，顾城， 你还记得吗？志向树。 是啊，舒婷。你想，哎，我发现我现在可以肯定的告诉各位，我和流沙是同龄人。暴露年龄了，我告诉你。 我不怕，我虽然没有你那么勇敢了，把心上的石头能够铺成桥，能够变成路，能够走到大家面前。但是呢，我觉得这一点成人的勇气，这点成人年龄的勇气，我还是可以的。而且我更能够理解啊，在这么长的时间当中，在你经历了十年啊， 嗯， 虽然你不是很喜欢，但是可以给你很稳定的这样的一段生活之后，又走入了另外。我看你的书，我看到其实开始的时候挺动荡的， 嗯， 包括身上只有10块钱， 对， 每次赚那10块钱，哎呀，包括在你面试的地方蹭一晚上， 对对对对对，因为我觉得那个我。这个场景我一定要告诉各位，就为什么我要讲呢？是因为，就是我因为当时只有10块钱，央视有一个节目，他就找我去录音，结果那天晚上又没有能够，达到他们的要求，他们就觉得就是因为我没有能够达到他们要求，他们不用给我付钱嘛啊！但是我自己内心特别悲凉，为什么呢？我是觉得我放弃了铁饭碗的工作来追寻我所谓的认定的播音这条道路，但是我发现居然这个它不能带给我一个哪怕生活都不可能，因为我达不到要求，哎呀，我觉得特别悲凉这个事情。 但是话锋一转啊，在书中后面小马哥说了，说正是因为他达不到要求，他知道他努力的方向，他知道他应该去做什么，怎么样让自己能够达到要求。 嗯， 小马哥现在已经成为很多人的偶像了。 哦， 那我觉得尤其是出了这本书以后，很多人更能够像我一样啊，钦佩你的勇敢。 嗯， 当我们能够敢于面对过去的不堪的时候，其实你已经变得无比强大了，这不是每一个人类，每一个作为人这种生物都能够做到的事情。 谢谢流沙，哟，让我觉得我都有点感动了，真的是我是想流泪了。 原来你这种没感动 啊！别，谢谢流沙，真的啊。 我特别希望能有更多的年轻朋友啊去阅读这本书。我走了很远的路才来到你的面前。当你认为你在一次考试失利的时候啊，可能以往你都是100分，你都是1000分，这次你考了2分。 嗯。 但是我觉得这都不算什么。当一个年轻人，当一个只有26岁的年轻人揣着仅有的几万块钱在北京，我觉得有一个词啊， 就是虽然挺残忍，但是我觉得你那个时候真的是挣扎。 嗯，对对对，是。 如果他能够通过这些年的努力成为大家的偶像的话啊，我觉得所有的苦都不算什么。嗯、刘颖刚才说的特别好，你所有的路大家都记着呢。 哎呀，真感人。就是我一直记得我26岁那年初到北京的那天，我走出北京站，我身边有那么多的朋友背着行囊，攥紧了拳头，眼里充满了热望，大家都希望在北京城留下自己的足迹。但是我也知道这些年有很多人来来往往，因为生计，因为理想。我在这个城市当中，我见证过很多帆船触礁的故事，但是也看到过很多新的灯塔亮起，就不断的有人在这里成功，因为这片土地能够提供给人很多的机会啊。但是我想我当时就觉得，哎呀，我能在这座城市里立足下来吗？那怎么办呢？就是一步一个脚印。实际上刘颖，我告诉你啊，就是咱们心里都清楚，在我们身边有太多太多比我们更优秀的人。 没错， 这个世界上其实优秀人、聪明人从来都不缺，但是最缺的是什么人？在我看来，我如今看来啊，我知道最缺的就是一根筋，朝着一个目标一直不放弃的人。我觉得我如果说我有稍稍的一点点小成绩，就是因为我没有放弃，朝着一个目标一直在走。其实我一直都是一个笨小孩，我从最初进入中央台的时候，当时我们的总监都觉得我就是因为学历太低啊，因为我是大专进的中央台啊，考试进的中央台，所以他觉得我的学历低。第二就是我和其他的主持人坐在一起，我都搭不上话，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因为当时他们全都是地方台来到中央台，通过招聘考试进入中央台。对，我真的就不知道该怎么做。后来我有长达3个月的时间，我的那个稿子每一篇上面都画满了气球。我就是这样一个笨小孩成长的，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努力，这每一步都特别不容易，真的。 像马哥刚才说了自己的路啊，那我想肯定是有起点就有目标，就有一步一步奋斗的方向。 嗯、 那可以说在16岁的时候啊，到26岁，那么奋斗的目标已经实现了。那26岁到现在的目标是什么？ 嗯， 至少我知道书已经出了， 书已经出了，这就是我。说实话，到我今年已经44岁了，这是我44岁26到44岁之间的一个总结，也算是实现了一个小目标。 那下面 四十四岁之后的目标，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太宏远了。就是我要在现在的每一步继续像我以前一样脚踏实地的一步一步走下去，把我所有看到的生活、感受到的生活，不断的通过笔、通过话筒传达出去，像我若干年之前在故乡新疆那个漆黑的晚上，每一个漆黑的晚上通过半导体听别人的声音一样，我要通过我的声音带给更多的人真诚和感动。 这本书我走过了很远的路才来到你的面前，其实对于年轻人来说，我更觉得像一盏灯塔。为什么这么去说呢？刚才小马哥说到了啊，他曾经也是个笨小孩。 嗯， 如果大家喜爱啊，现在在品味书香节目当中那位睿智有风度，然后又有文化底蕴的主持人小马哥的时候，您千万别忘了，他也是从那个笨小孩成长起来的。而他的很多路可能比很多的同龄人更要崎岖，所以有这样的一盏灯塔在支行，我觉得很多朋友啊会找到方向。 哎呦，谢谢谢谢谢谢刘莎，今天我觉得特别开心啊。因为说实话，我们 说实话第一次到读书俱乐部来做节目，所以特开心，是吧？ 对对对，这是第一次。对，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经常采访别人啊，就是这是我第一次，很少有机会吧，起码是很少有机会作为被采访嘉宾坐在这个嘉宾席。 那你可以按照每个月出一本书的速度，我一年就能邀请你来12次。我们读书俱乐部节目除了有一些经典带给大家以外，其实也有更多的新书带给大家。我愿意你有更多的新书跟大家在节目当中分享。 嗯，那我努力写。 好，节目已经进入到了尾声了，小马哥今天的结束语是什么？ 这是我第一次来读书俱乐部节目做客啊，但是我听刘莎老师的节目，包括听这档节目，我都不是第一次，因为我们是同行，我必须要听一听别人是怎么做读书节目的。但是说实话，刘莎老师今天给我上了一堂非常生动的课啊，一个读书节目做得如此的活跃啊，能够把一个节目呈现得如此完美。谢谢刘莎老师，谢谢读书俱乐部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的这本新书《我走了很远的路